昨天我们讲到这个用功要会用，特别是宗门下这一法。那么禅堂忍多，唯恐在这个用心这一法门，这不是禅宗这一法，用心有所偏差。那么既来常住，参加打七，那个常住上也不能说没有责任呐、所以昨天我们讲到，这是个什么叫做外道，什么叫做正道。那是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所以我昨天讲的这一句话以后，这叫做一时记起千重浪。有人就是说这个话好像是对我说的，有人就说这个话又是对我说的。有很多的人呢，这心中呢好像是有点自己捉摸不定。这也是一件好事情，走到歪门邪路上去，堂上光阴。我们今天在外边出坡，无巧不巧的，是从这个江南来一个人，专门送一本书给我，叫什么东西？关于什么大道，修大道。不看这一啊，一看就吓一跳。但是千真万确的外道，他这个外道有人相信呢。这正道好没人相信，这外道邪道他有人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法轮功，法轮功还是正道还是外道呢？这是属于国家明令取缔的，如果说它是正道，正道就是正大光明的，那也不要怕呀，跑什么呢？都是在做地下工作的，出书啊，搞种种活动啊。也就是在昨天或是前天，还就有人要问，你说那个法轮功是外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这是法轮功啊。没那么多人相信呐。他这个外道啊，不是外道呢，那叫个邪道。外道呢还有情可原呢，这个邪道就是邪教组织。 这个邪教组织既没有历史根源啊，他自己本身也没有东西，那都是打到佛教的幌子。那法轮功，法轮这个东西就是佛教的东西，嗯，他借这个名义呢，来欺骗群众。练法轮功的人很多啊，开始不以为然，这个你练功嘛，比如现在练气功，那是健身的一个方法啊。你像我们这个运动啊，打拳呢、这都属于健身的。人都要求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才能做事儿啊，嗯，身体是本钱，无论做什么事儿，要有个身体，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佛教也不例外，佛教也要讲身体健康，但是他不练身体。我说要身体健康，这怎么练康呢？我去练吧，练武术吧，不是的。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不健康，是多种因素啊，今生的、宿世的，就是过去的。如果说你过去人杀生多了啊，你这个人能健康吗？那都有因果。这个邪教组织不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从历史上看也不止一次，从全世界看，各个国家好像是都有这么个或多或少的危害国家、危害社会、危害人群啊，都要明令取缔。但是他作为一种邪教组织，他不认为自己是邪教，他认为自己是对的。嗯，邪教从哪来的呢？就是由于邪知邪见来的。我们佛法在佛教里像也讲啊，到了末法时期，那个邪师说法太多了。但是呢，有很多人呢不能辨别。广明寺这是一个专修禅宗道场，它的目的，这广明寺也有宗旨呢，本来是专修的，什么事也不做。这在解放以前尚且是这个样子，解放以后一段时间也是这个样子，从上以来专修，那可是蛮专的啊。他也不讲经，也不做经忏佛事，就专攻这一法。时代不同了，就是形势转变了，社会上的人也要随着形势转，潮流嘛。那么这个佛法在世界不离世间脚啊，众生的根性随着世间法的转，那个佛法也要适应，要跟着适应。比方说我们这个佛教，自古以来佛教就是佛教吗？烧香拜佛就烧香拜佛，从来没有说这个开放两个字的。无形当中 这个寺庙成了开放的寺庙啊，整个佛教都开放了，是一件好事情。打破了过去的沉寂，你比如说不用拿我们不别个寺庙我们不知道啊，广门寺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早年在广门寺哪有什么烧香的，没有，也跟着这个旅游两个字呢根本就不存在，全社会也没有一个旅游这么个字儿。现在这个旅游是通行全世界的，中国现在也不例外，到哪儿去玩呢，寺庙就是一部分，开放了啊，不但是要走出去还要请进来啊，与国际佛教要接轨，相互交流。那我们现在要不要适应呢？凭过去那一套是不能适应的。自从1997年开始，广门寺转向冬参夏学，冬天打旗，这是下半年的活动；夏天呢，就是上半年。要学习，包括诵经讲经，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广门寺是一个冬参夏学的这么一个道场，也是福慧双修的这么一个道场，也是农产并重的这么一个道场，也是正法久住的这么一个道场。大要包括这四个内容，作为广门寺今后在前进的这个道路上的总的宗旨，冬参夏学，农产并重，福慧双修，正法久住，我们能够按照这么四个原则朝前走，基本上呢不会走到歪路上去，也不会走到邪路上去。大家来到广门寺来参加禅机活动，这也是一个参学嘛，来参也好，来学也好，广门寺呢，提供这个条件。学是学啊，参是参呐，可不能够学到外道上去啊，给大家提醒提醒。怎么样鉴别呢？请开始，就是鉴别的这么最好的这么一个机会。无论是在禅堂里，在扳手上面请开始也好，在和尚面前请开始也好，大家都要说实话，要说实话。甚至有人他不说实话，这个并不是我这个哈想哈猜的他知道就是广门寺是禅宗道场来必须禅念佛是谁，用禅宗的功。实际上呢，他不是用禅宗这一法的，用什么功的都有你说归你说，他用归他用。当时要是问话的时候呢， 他就注意了，他不说实话，他不是说我是念佛的，我是吃咒的，他不说，他说我是参禅的，我是参话头的，啊，这个一说嘛就不就对了，实际上呢，他就是蒙骗过关的，事实上他不是用这个功。我们说是共住共修，共修并不是说是你也修，你修一个我修一个，大家各修各地叫个共修啊，共修一法。每个寺庙都有自己的门庭，都有自己的家风。假如说我们要是念佛，念佛有念佛道场，啊，说是学密有密宗道场，学教有教下的道场，对吧？就是我们买东西啊，我买东什么东西啊，啊，嗯，买什么东西到什么店里去买呀？嗯，它这就相应。我说这个话都是实实在在的，嗯，走这条道路这是常住上规定下来的，大家对这一法感兴趣，那么就在搞门寺里面打气也好，平常做香也好，共住共修，而我们领呢也就领这条路，嗯，不会的，搞得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大杂烩。嗯，请开始，作为打气的一个规矩，很重要的一个规矩，会用功也好，不会用功也好，都要实实在在的，要说实话。也不要搞什么讥讽，嗯，啊，有人欢心，说不说他跟他同两句，啊，这个没得意思，嗯，常住上衡量每一个人的功夫见地。那是有尺子的，对于过去的古来人，那是怎么讲的啊？但贵子之见，不贵子行履。这句话呢，适用于过去的古来人。那么到了现在，人的根性各个方面都起了变化啊，机变了，教根都变，那么现在怎么办呢？把这句话呢倒过来啊，是但贵子行履，不贵子之见。那么现在人聪明啊，嗯，啊，佛法哪个不懂呢？一说就懂了，他比你懂得还多。那个是我们不贵，就是不重，啊，不注重。看你什么东西呢？看你的行旅，就是看你的行处。有道无道，那一看就知道了。嗯，在嘴上耍嘴巴皮子，那是没有用的，那是自欺欺人的。你真是有道， 真是过来人，一个人说是看不到，两个人看不到，人多呢，嗯，众人的眼睛是亮的，我们可不能够把搞门寺作为一个大杂烩啊，成为外道窝子，那就要贻笑大方了。他说搞门寺，你说人家搞门寺才能打气，打什么气啊，就是一个外道，就是搞歪门邪道的。哎，我这搞歪门邪道，这搞时间长了，他一开始就搞这个道，嗯，先入为主，既必难返啊。你要是我这个人过去学的这一套，下了功夫学的，现在叫我丢掉，另外换一个方式方法，困难，相当困难。你就是法，我们就讲一个现在的，就是法轮功，法轮功现在还猖獗呢，嗯，这个都是有真实根据的。你以为哦，政府取缔了，表面上啊，暂时好像是这个隐蔽下来了，不行哦，嗯。所以我们昨天讲的这个外道不外道，你像那个吕洞宾，他也是个外道啊，后来嘛，遇到黄龙禅师，啊，转邪归正了。做了佛门子弟，而且做了这个，他也是个护法之一啊，伽蓝之一嘛，嗯，这个佛教的伽蓝菩萨、韦陀菩萨、伽蓝菩萨，韦陀菩萨就一个，那个伽蓝菩萨呢还多了，甚至于关圣帝君也是伽蓝菩萨。这个伽蓝有多少啊？啊，我们一直呢，就把这个问题呢就摆在心上。这个伽蓝就18伽蓝，超五台山，在五台山后山那个佛光寺，哎，这好的看着真正是18伽蓝。他那个佛光寺还保守，他不给你看，啊，不是不给你看，看给你看。就在门外看看啊，不给你破照片，嗯，伽蓝菩萨呢，伽蓝就是护法，18位伽蓝，那么多的伽蓝我哪记不得了啊，我就记得那个头，伽蓝的头，那个第一个伽蓝是什么人呢？啊，就是徐大多，嗯，祈愿精舍，不是给佛的，那个徐大多长者，其他多呢，嗯，我很想把那个18伽蓝的像破下来啊，嗯，要不给你破，嗯。啊，那个吕洞宾他也是后来也是护法，也是佛教的一部护法呀，啊，他先来就是修仙的，嗯，那也是外道，嗯，那么今天这是第7个期的。最后两天还要问话，嗯，希望大家有话当场问啊，不要是我这个话这个不能当场问，要个别交换意见啊。为啥不能当场问呢？嗯，是吧？嗯，而且问话呢也有问话的时间。不要在不问话的时间去问话， 这个打气的活动它有安排啊。现在有人要问就出来问，站近一点，我听不到。 弟子请问，就是在菩提道上那个障碍怎么 把掌合下来？ 弟子在无明昏沉。 你走近一点，怎么说啊？ 弟子在无明昏沉调举染污这个大病之中。 怎么了？无明 不明白， 昏沉调举 染污。 什么染污？ 染污。 这就是说明了你这个心理就是这么个现象，是不是的？ 是的。 啊，你说这个现象什么意思呢？ 弟子觉得自己染污深重，就是在菩提道上有这个障道的这种不能够精进修行。所以就是怎样净除这些障碍，能够自己在这个菩提道上能够顺利的这样去修行。 那么你除了晓得我这个心理上有无明，有昏沉，有妄想，还有调举，除了晓得这个以外，你还晓得什么没有啊？那么禅堂呢，天天叫我们用功啊，参禅啊，参念佛是谁呀、啊？你用没用啊？ 用了。 用这个功是什么道？ 菩提道。 那是菩提道不是蛮好的吗？你为什么说不晓得菩提道呢？你能够掌握这个菩提道，在菩提道上走，你那个无明啊、昏沉啊、妄想啊、调举啊，它就让路了，对不对啊？ 对。 你对还怎么样呢？功是要用的，单懂不行，单讲也没得用啊，要用。功夫是用出来的，那不是凭想出来的。用出来的功夫呢，那才能派用场，想出来的没有用。 第三个产前，这就来参1997年参加后来的三个产期。后来三个产期回去过以后就昏沉得很厉害，就没办法修行了嘛。就是昏沉的，就是白天晚夜的都很昏沉，就是没这个话头根本就提不起来。昏沉的，就是听那个录音，菩提道士广的那个录音都听不下去，脑子里很糊涂呢。就停下了。我后来本来打坐的呢，后来打坐也停下来了。所以昏沉的相当厉害。我是 这个昏沉，它不见得24小时都昏沉的，它总有醒的时候嘛。啊，哪说一天到晚昏沉呢？不会的，对吧？你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呀、 我现在是禅话头，念佛是谁？就现在我就是，昨天晚上也是很厉害的，就是那个，我灯一打的灯，就看到就有这个人啊，我就提这个念佛是谁，我就那个你不看他也要看你，就是说，我就提念佛是谁念。我本来想开灯了，我说开着灯睡好了，后来我就提念佛是谁念佛是谁。我就一直在就是自己在念佛时间，后来这个就没有了。后来我就那是我回去过以后，禅堂回去过以后，我又看了一下虚云老和尚开始和那个正道哥，后来我就睡了以后眼睛闭起来就看到这些阴镜，这些人呢、他你不看他就盯了你。盯了你嘛，就在你面前就像那变着变去的那样子呢。变去变去呢， 这我不看他，他就是甩不掉了，甩不掉。后来我想起来开灯，开灯，我说开了灯就不会看到了。 嗯。 后来我就念念佛是水，念佛是水，提这个念佛是水，后来就没有了，没有了。后来我就睡了。 开了灯还有啊？ 开了灯没有开灯？ 嗯。 我就本来打算开灯的，后来他没有了，我就没有开灯，我就后来就睡了。 那个警戒，啊，警戒是警戒啊，遇到警戒，你不要去管它嘛，啊。把你的本尘化都，还是你的本尘化都不得力。 对。 啊，啊，什么叫做阴经啊？ 就是，我这是书上看来的，就是。 书上看得来的。 嗯，那个五阴，那个摄阴啊，五十阴魔。 嗯。 嗯，就是指这些吧，阴经。 啊。 嗯。 五阴魔。烦恼魔、天子魔，啊，那个魔障多呢，嗯，那你现在能用功不能用功啊？ 嗯，现在我这一段时间比前段时间好多了， 好得多了。 嗯 嗯， 我原来我在家的昏沉很厉害，我根本就不敢打坐。 嗯， 我到这里来，前几天也是昏沉很厉害，这几天昏沉好一些了。 嗯， 好一些了，我后头又起念佛是水这个看看话头，起 昏沉人人都有的，啊，没得昏沉，没得深沉这成佛的一点昏沉都没有的，嗯，昏沉也是生死啊，嗯。警戒人人用功都有，什么警戒都有，这个不奇怪。嗯，你就是不用功没得警戒吗？这个警戒都现前的。嗯，想东想西想前想后，那都是警戒吗？这就讲到这个警戒两个字，我前天也说的。嗯，一个人在八十天中从五始劫来落下的这些个烦恼啊、业障啊、造种种业啊，这个这些种子啊，都落在八十天中。嗯，不用功也会烦，特别是用功的五始劫来这种都会烦。所以有人就是说，我们那个做梦，有的时候我这个做梦，说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这白天从来没有想过的，一辈子也没有想过的，没有听说过的，梦境都会现的，那也不奇怪啊。嗯，啊，要想到我们这个八世田中，就是阿赖耶识这个藏世田中，嗯，无量劫来落下来的这个烦恼，这是一个影子。嗯，啊，不但是自己的，别人的都会现，是吧？你看这个阴境现前的时候，那个警戒都不是说五十种阴魔啊，多了，那是概括来讲，就这个舍受想行识这个五阴，五阴魔，还有天子魔啊、烦恼魔，种种都是我们这了生死的障碍。要想了这个生死，那在宗门下呢，就是讲要用功，排除一切障碍，勇往直前啊，只有这一条路，就像我们走路一样，走路你这个眼睛朝前看呐，不要左顾右盼啊。你说跑路哪后没得警戒呢？什么警戒都有，你还是看警戒，还是朝前走，是吧？你不看，他不会妨碍你的，是吧？我自无心于万物， 何妨万物常围绕。如果说有妄想，有昏沉，有调举，这个都是正常现象，只要你在这些个现象当中能够有功可用，那就不错的。 大和尚乐此吉祥。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 你说响一点啊，我这个 有一个问题想请大和尚 啊， 慈悲开示。 嗯， 昨天吧，可能有一位师父在讲开示的时候讲到一个公案，就说那个那位修禅的师父，境界中间的那位什么毒虫子吧，师父叫他不要拿刀去捅，肚皮上画个十字，然后他出界以后啊，出定以后吧，他就看到他画的那个十字啊，本来他是想用刀就把他捅死了， 嗯， 结果师父叫他画拿笔画个十字，那么他出定以后有那个十字在他的肚皮上，那么从这一点我呢，我就当时脑子里就一想啊，我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在修禅的过程当中，这个出现的各种境界是不是就是无量劫来六道轮回中的我们自己啊，那个狼虫虎豹也好，什么毒蛇恶蝎也好，或者是好的东西，那就是我们这个心识当中的各种种子，在我们提起念佛是谁以后把它掉出来了。那么我们呢，就是师父前面讲的那几个师父前面讲的什么魔来魔斩佛来佛斩，把它都从我们不管它是什么种子，善种子也好，是恶种子也好，臭种子也好，坏种子也好，通通参念佛只是谁把它破坏掉。这个就是我呢当时就想，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念佛的时候呢，就像我天天在那里做忏悔念忏悔，但是没有从我们心里面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我就想参禅，通过这个参禅的过程才是我们真正的从无量劫来的大忏悔正忏悔，最后把我们心田里面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种子吧，不管哪怕它是好的也要把它等于破坏掉，最后真正的就是转世成智得佛正知正见。 嗯， 我这样想，我那我就想，我在家里我们有时候在禅堂，哦不是在那个大殿，也要念那些忏悔文啊什么的，但是我总感觉到呢没有从心里面解决问题，最多也就是种了点善根，也最多就是菩萨知道我哦，今天做了个不好的事情，可能哎，我已经做了忏悔了，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这样呢，我就想到，哎呀，这个禅宗啊，我才稍微有点这个认识，我就觉得好像我过去对禅宗是不认识的。那么这次来了以后嘛，师父讲了很多，我以前我不知道什么了生死，哎，修禅可以了生死。那么我呢就逐步的就建立了这个信心，我想以后还是继续参下去。同时呢，也通过这些问题呢，我也觉得这个念佛是谁，这个确实师父讲的是个宝贝呀。我觉得我通过参禅的事情，我体会到它确确实实是个宝贝。念佛是谁一提，哎呀，就是这个妄想啊，就少得多了。可惜呢，就是我呢不熟，有时候在宿舍里头，我都11点回去以后躺在床上，不是一下还没睡着。有一次我提了两句念佛是谁，哎呦，好像感觉到后面有人推我来，吓得我呢把念佛是谁也没有提起来，没想起来，因为不熟嘛。还是那个阿弥陀佛念了几句，哎呀，吓得也有点害怕，吓得就阿弥陀佛念着念了几句，反正也起作用，反正就赶快就睡觉吧，不想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通过这段时间，反正师父不管是班上师父维罗师父，他每一次开始我都呢仔细听，每一段公案我觉得都有他可无可想的道理，这都是大德们 先走一步为我们留下的宝贝呀、啊。那他任何一个公案，他都有，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理解他，对我们都有帮助。 嗯， 我那是初到这个禅堂来吧，确实不敢怠慢，不敢怠慢。所以师父们的开示呢，我最遗憾的就是有两个师父，我一句话也听不懂，他们好像是四川的吗，还是什么地方的，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呀、啊。 嗯， 所以我呢这些认识呢，我就觉得呢，这个念佛是谁啊，这个以后啊就不能马马虎虎了，是吧，就要把它功夫提起来，因为前面嘛都没有这个功夫嘛。那一听师父开始，因为老君又去想他，我这个念佛之谁说个老实话，我心里头就没了，没有这个功夫。那那一天碰见那个种菜的一个女居士，我当时就问他，因为师父们不是都在讲行坐坐卧，行走坐卧你都要提起念佛是谁，我觉得我呢没有做到，哎，确实还没这个本领，不记住这个本领。那么有一次碰见这个在那里挖菜的摘菜秧子的那个女居士，后来我说，请问师父，您在这儿种菜不影响你修行吗？他说，过去我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我在这儿干活我照样可以修行。哎呀，我说真是啊，真是处处有啊。 对啊，嗯，你看他这个人家人这个种菜的人就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是的， 那他那叫福慧双修，哎，啊，他那个种菜都不妨碍用功，我们在禅堂里想什么事不做，他喊功夫用不上去，你看这个就怎么比较呢？不能比较。嗯，啊，我这个有这几句话我记不清楚了，那个插秧的啊，手把秧苗插秧田呐， 啊低头便见水中天，还有什么东西的，他说退后方知是向前，你看在田上插秧种田的，插秧怎么插法的呢？推着插，这不是向前走的插。嗯，低头便见水中天，插秧是在那个水田里向插的，对不对啊？嗯，退后方知是向前。嗯，退后是什么意思啊？嗯，啊，这个都很有道理在里头啊，都给我们一种启示。至于说他这个种菜的人都会用功，那我们就要向他学习呢。嗯， 是的。 这个禅堂里向的讲话啊，各位班首的讲话啊，都是从多方面给我们启示，启示呢就是叫我们明心见性。如果说我们从一句话当中就可以得到受用，那你马上就可以开悟了，不能够呢，那就还要老老实实用功，功夫是要用的啊，现在还早呢，那刚刚开始啊。嗯，先要学着用。嗯，你说你这个我在什么有这个有这个境界那个境界，这都是正常现象。嗯，这些东西呢，总的来说都是障碍，都是业障啊，这些个境界都是，总体来说都是业障，都是过去无量劫造的业。嗯，业障可以忏悔吗？嗯，用禅宗这一法参念佛是谁，是从根本上参的啊。忏悔有事忏有理忏。嗯，我们现在就不是事忏呢，什么拜梁皇忏呢，这都是属于事忏。嗯，参念佛是谁，叫做理忏。 礼忏的道理，这个端坐念实相，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重罪如霜灭，慧日能消除。这个道理懂不懂啊？啊，参念不实就是礼忏呢、啊，嗯。参念佛时的心都没有了，还有罪罪在什么地方啊？懂不懂啊？啊，念佛时的时候，这个什么地方啊？啊，佛都没有，还有罪吗？嗯，心都没有了，还有罪吗？罪在什么地方呢？哪个来受罪啊？哪个造罪啊？啊，这个所以说是修大乘法门最快捷啊！如果你应心得力，那是效果非常显著的。嗯，只要你在正路上用，不怕啊，这些个警戒也不是说就这么一直用下去就没有了嘛，警戒照有的啊，到什么时候都会有的。嗯。有了昏沉了，不能老昏沉呐，啊，就我坐香一样，一下子不当心昏沉了，啊，一醒了马上赶快把念佛珠起起来，怎么打妄想一样，一下妄想打起来了不好喽，打了半支香下来了自己就不晓得，一下晓得了，不怕念起，但怕脚迟，这功夫呢就是慢慢这样用的。啊，至于那个人家种菜的人，他也用功，他也是慢慢练的，是吧？啊，所以现在我们不是说的嘛，把这个佛法不能够说是我坐在这里才能用功，不坐就没得功用，这个不能开悟。嗯，啊，要一切处一切时都能够有功可用，啊。啊，我说我这个我醒的时候用功，睡觉就不用功了吗？睡觉也要用功的，嗯，要用功要下功夫啊，嗯，既然懂得用功，回去好好用啊。 谢大和尚， 不怕你动用功夫深浅，只要你走的路不是歪门邪道，那就可以了，啊。每个人有这个先入为主的这些个习气毛病，嗯，这个众生嘛，从无量劫来，不但是走歪路啊，现在多多少少。 所以呢，师傅就那个在那个什么念佛参念佛是谁那个什么起一瓶后，就是一下子想到一件事情，没有被这个事情没有随这个妄想所漂流。 我没听不懂，就是您先说响一点吧。 就是这个念佛是谁也提起的，也是起一听后在瞪 念佛是怎么的， 起一听以后， 嗯， 就是几分钟在这几分钟没有妄想的，在这个一听当中吧，听几分钟以后，保证了几分钟以后，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没有被这个事情没有随着这种妄想所漂流，还能回到这个原先的这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就是还能保证这个，还能保证原先那个意境，还保证原先那个这算不算意境啊？还能恢复到原状，还算不算意境？还是必须自己再提一个念佛是谁？ 那个才开始参念佛是谁？哪个不想我这个参念佛是谁？我一参，就一直就参下去。什么妄想也不来，不可能的，是吧？ 不是说这个妄想， 就是在这个疫情保证了这个几分钟以后吧，我们一下子就是想到一件事情，想到是一件事情，没有被这个事情那个给着这个妄想所漂流，就是那个马上那个想到的这件事情吧，马上就是改变了，就能恢复了原状，恢复了这个 什么？你这个说的什么东西？什么什么参念佛是谁？就想到一桩事情，想到一桩事情怎么办呢？那就你想到一桩事情，这个念佛是谁就没有了。 就是那个念佛是谁起一听以后吧，就是在五六分钟这个时间之内吧，就想到一件事情，没有这个蒙。 这个事情从哪来的？你想这件事情是从哪来的？ 是一种妄想吗？ 妄想。 就是妄想，没有被。 小的是妄想吗？ 小的没有。 小的是妄想，你就不要踩它了。 是啊，没有被这个妄想所漂流吧？没有跟着妄想走，没有在这种状态下还能恢复到原状，这算不算疫情呢？还是必须得再提一个这个念佛是谁的话头呀？还能恢复到原状是这个 意思？这个事儿了，你们大家听到。就是我参念佛是谁，开始参好像是蛮得力的，这个得力这个力呀，讲到这个力它是有限度的，就像我们走路一样，这个走路也要力气，说我能走十里路是要十里路的力气，走一百里路要一百里力的力气，你有一百里的力气，叫你走两百里你就走不动了。这参念佛时也是这个样子，功夫得力，这个力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呢？我这个得力能够坚持五分钟。如果对初发心的人能够坚持五分钟得力就不错了，五分钟也蛮长的，要我惨我一分钟都坚持不了，能够坚持五分钟他的力量呢就消失了，就像射箭一样啊，力量大的我能射100米啊，力量小的我射30米他就箭就落下来了。说是一般说是入定也是这个样子啊，这定力呀、讲个力字，注意啊身力心力这个力量从哪来的呢？那是自己练的功夫吗？没有功夫怎么有力？有了功夫以后呢，这个力就有大有小。得力五分钟这个疫情力量呢逐渐的快要消失了，这个功夫的力量消失以后，这个妄想就跟着进来了。那也不怕呀，小的这个是个妄想进来，你不要去踩它，不要说这什么妄想啊，这个妄想从哪来的啊，这个妄想怎么这么讨嫌呢、影响我用功啊，那你不是妄想之中又增加了妄想吗？不怕念起，但怕脚迟。众生哪都会不起念头呢，不要怕呀、小的是个妄想，马上把正念提起来，久而久之的啊，一生有妄想马上正念提起来，久而久之呢功夫就多了，妄想就少了。这个在禅堂里像这是常讲的，用功之道就是转换，转生为熟，转熟为生，妄想是熟的，要把它转生，念佛是说这功夫呢是生的，要给它转熟，就做这个转换工作啊。 那这个转换工作呢，实际上就是转烦恼为菩提，就这么转的，转世成智，那转生死成涅槃，都是这么转的吗？假使说像你所说的，功夫会用，一心会起，能够坚持五分钟，慢慢用的时候呢，我能够坚持十分钟，再用下去呢，我坚持20分钟，再用下去，我这一支香，我这功夫都蛮得力的。啊，不但是坐香有功夫，跑香我也有功夫，出入往返也有功夫，回去睡觉我也有功夫，就是慢慢做的。啊，人家过去的祖师之所以能够开悟，他就是把这个功夫呢能够做到呢，哎，就成片打成一片呢。什么叫打成一片呢？就是得到一心，能够这么做吗？你是不是这样做的？你是不是每一支香做下来都有五分钟的一心能够坚持呢？ 差不多 啊，五分钟过后有了妄想来了，你怎么办的？ 就是没有被妄想所漂流，而那个就是那个出现妄想以后马上觉察到了，就恢复到原状。恢复到原状，我是问的，就是在这种恢复到原状的情况下，具体保持这个不明白，这算不算一心，还是必须再提一个念佛试试？ 如果说对呀，所以会用功的人呢，他就会问话啊，这个禅宗这一法初发现的人呢，就是这么用的，说是我这个开始提话头起疑情，这个疑情啊就站住了，能够保持到五分钟，这五分钟过后以后不知不觉的，我这妄想打得来了，这妄想都是不知不觉的啊，来了以后晓得这是个妄想，赶快不去睬他，又把自己的正念提起来。所谓的正念，就是你的本参话头本有的这个疑情，本有的疑情初发性用的要时时刻刻要提啊，医生好像是我这个疑情没有了就该要提了，提久了以后，我这个参话头这个疑情就现前。那这疑情现前你不要提啊，懂不懂啊？不现前不得力了，那你就提了。那功夫就是这么用得来的，直到用到这个念佛是谁，跟打妄想一样，就这么个譬喻啊，跟打妄想一样。我们没有学佛的时候，不会用功的时候，这个打妄想哪个去用功的？这个打妄想是用功来的啊，妄想不是用功来的，这自己跑得来的。哪里是自己跑得来的呢？也是无量劫来成了习惯了。既然妄想可以成个习惯，那我们参念佛是谁，为什么事情不可以成为一个习惯呢？成了习惯以后，念佛是谁这个疑情成了习惯以后，妄想打不进来。人家过去老禅师傅会用功啊，功夫用到得力的时候，我想打个妄想打不起来啊。有人说那个还有这个道理啊，他不但是有这个道理，他就有这个事实。功夫就是靠用的，那也是要吃辛苦的，辛苦辛苦，那是辛苦而不是辛苦。 能够在这个道上，在这个道路上这么去做是可以的啊。 就是这个什么，就是那个还就是觉察到一个这个妄想以后，就是那个还能恢复到这个不那个不明白的状态，就不用再提这个念佛是什么。 那可以啊，那当然可以啊。 具体能保持这个 啊， 具体能保持这个不明 白。嗯，假使说我先是有功夫的，过一段时间呢妄想来了，妄想来了以后晓得是个妄想，我就不睬他啊，把我的不功夫再提起来。这个提起来呀，嗯，怎么提法的？哎，能不能恢复的原来这个样，你自己心里有数，懂不懂啊？啊，是原来这个样子，那我就不要再提了。如果说是疑心不得力，不是那么亲切，那你就还要提啊，要做功夫，做功夫就是这么做。 还有是这个，你就是个那个做不下来的，要如果遇上那个什么，遇到什么病苦啊，或者跟那个 什么的， 遇上这个病苦的时候，或者什么是 病苦啊， 啊，或者危机的观念，应该是怎么办？应该是 病苦。那就是业障哎，嗯，说是讲究办生死大事是不容易的，只能说是不容易，而不是说是不能办。佛法呢就是专门办这件事情的，如果说世间法能够解决，你现在的科学啊什么法都发达呢，如果世间法能够解决这个事，就不要佛法了。佛法就是专门解决这件事情的，啊，嗯，你刚才说什么的？ 就是要那个什么，就是宗门下的人，如果遇到这个病苦的时候了，那个 遇到病苦，那就看你的功夫了。嗯，这个功夫呢，就专门起这个作用，起什么作用啊？抵抗生死的，不但是抵抗病苦，还能够抵抗生死。生死是大呀，嗯，我们平常无病无灾，身心蛮好的，用些功来呢，功夫得力。有了病的时候，病苦得力不得力呢？如果平常无没有病，我们的功夫有十分，到了有病的时候，你这个功夫啊恐怕就是要打一个很大很大的折扣，能够有一两分就不错了。这是一个，如果说我在病中也能够有功夫啊，病中也能有功夫，功夫也能用到十分，你这个病中的十分的功夫到了临命终时，那也打折扣呢。所以讲功夫讲着力嘛，啊，功夫就是力量啊，世俗世间法都是功夫做出来的。 我说的不是病苦的时候用功的问题 啊， 我说的不是病苦的时候用 功。如果你功夫能够抵抗生死，那这功夫就了不起了。 不是说病苦用功的问题，但是说有了病苦的时候了，你看那个就是那个 有了功夫时也要用啊，嗯。 那个你看像医院里的那些人，身心痛苦的，嗯，那个情况下就用不上了，就功夫 用不上，那你就是力量不够哎，怎么了？过去人家老修行，住茅棚，啊，住茅棚一个人的，啊。没人照顾的啊，门无过客窗无纸，你像这冬天寒冬的了，怎么能啊不得人看他啊，这窗户上的没纸都没有，你现在我们还是怕冷了怕什么东西啊，嗯，门无过客窗无纸，炉有寒灰席有霜，那个老修行苦不苦啊，生活苦不苦啊？ 啊，但是他有这个功夫。嗯，劳生自有安闲法，八苦交煎总不妨。我们现在不要说八苦交煎的，嗯，有了病就不行了啊，稍微有点心理下有点烦恼也不行啊，不要说有病了，头疼脑热伤风感冒还有什么大病啊，那都蛮苦的啊，就是说是心理下稍微有点烦恼就影响你用功。那么说在禅堂里用功没有烦恼，自己跟自己打交道有什么烦恼呢？嗯，啊，你像我们在外边做事情，如果做事就不行啊，什么事都有，嗯，也有烦恼呢，它就影响自己的情绪，那用功就不得力。冬天禅堂打气是最好的时间，啊，如果在这个时间上还不会用功，功夫用不上就冤枉了。 就是那个 啊，你不是说的吗？有病苦，病苦谁会打 什么 呀？啊， 有病苦的时候了，那个什么，宗教的人也可以不可以？ 病苦的时候也要把念佛说咬到牙齿残呐。 可以不可以念？ 你看看，我告诉你，虚云老和尚到岗木寺来参加打气，他不是掉在江里向的吗？掉了江里向，那也是生死关头啊！要换一个人，那就慌了手脚了。啊，不是慌了手脚了吗？那还有功夫啊，那他老人家就不一样哎，啊，置生死于度外，所以你活也好，死也好，把自己的话头咬得紧紧的，置生死于度外，啊，就他这个道念也感人呐、啊。这都是过去的人呢给我们做的榜样。嗯， 我说的就是还有那个遇到这个危急关头的时候了，就是嗯那个打个比方，就是嗯出现在楼上嘛，楼下要是着火了，或者是用了这个比喻，就是那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就是那个什么，嗯，是念观世音菩萨还是那个嗯？因为观音菩萨在娑婆世界救苦的吧，也就这要是宗门下的人，你可以不可以念？ 宗门下念观世音菩萨没有妨碍呀、啊，嗯，啊，宗门下也跟宗门下跟观世音菩萨也没什么冤，有什么冤呢？假如说我们参禅的用功的人，用功的人不能说没有障碍呀、啊，没有业障啊。啊，我这功夫老用不上去，嗯，功夫用不上去嘛，自己干的有业障，啊，有业障自己要靠自己的能力呢，啊，很有限的，要求菩萨加倍啊，啊，拜观世音菩萨那是可以的吗？假如说我们现在用功的人，哎呀，我这个拿着老是昏沉多呀，妄想多呀，我功夫用不上啊，啊，开了大境以后。啊，韦陀部的那就也可以办，禅堂也可以办，多磕个响头。过去就是用功的都是这么来的，自己想办法啊，不然功夫用不上去怎么办呢？不能催他去哦。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啊，那些他有灵感呐、啊，嗯，开智慧消业障。都可以的啊，种种方法激励自己消除自己的业障，可以的啊。 就是宗门下的人要临终的时候，嗯，那个观想什么，就是那个周围的人给他做什么助道因缘 什么的，我听不到。 要是宗门下的人那个什么，到临终的时候心里观想什么，周围的人 心里观想什么， 嗯，周围的人给他做什么助道因缘， 心里观想什么了？嗯， 还是那个需要不需要观想？ 需要你观想什么东西呢？禅念不是叫你观想什么东西啊？凡说有相皆是虚妄，叫你观想什么东西的啊？你这句话从哪来的？ 我是根据那个净土。 啊？ 我是根据净土那个所谓的。 什么？ 净土不是观想阿弥陀佛吗？我是根据那个。 你现在刚刚跟我说参念不是水，怎么跑到阿弥陀佛身上去的？ 是那个什么，我是要那个，因为那个净土宗的人嘛，都是到临终的时候、那个。 我现在不是谈净土宗跟你啊，啊，你到底做什么的？啊，你到底做什么的？告诉我。 是参念不是水。 啊，那你为什么要这个有什么观想观想的呢？ 我说净土宗的，因为需要观想，我说看那个宗门上需要不需要这个病者。 我现在叫你禅净土宗的，嗯，啊，你到底用什么功啊？ 参化。 啊？ 参化。 参化的怎么去参观想的？ 因为那个什么净土宗。 啊，你为什么谈净土宗？我是禅宗哎，啊？ 禅宗也是临终的时候，那些需要什么，你们初学者应该做个了解。 我现在告诉你，在禅堂里想打气，就谈禅念佛是谁，我谈那么多谈不了啊。所以你们这个心是乱的。啊，你都是不说实话的，我告诉你，说好了都就露了馅儿了，说就露了馅儿了，懂不懂啊？啊，就犯这个毛病啊，你不是心里头都是用什么心的？嗯，所以宗门下用功的，就是说啊，哎，长猴子不开口，诸佛难下手。他不开口，你晓得他心里搞什么东西呢？一开口，好嘞，就露馅了，就这样的。嗯，你们那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哪里像专门用功的？嗯，你这个问话还是真的，还是想得来的？那都要打很大的问号呢。 因为在下边我讲过这个问题，因为那净土宗需要助念啊，各方面要是禅宗这些方面遇到这些方面的那个应该怎么做，因为在心中是个顾虑嘛。 那个时候我们现在不跟你谈这个问题，对不对啊？你现在来搞嘛是来参禅的啊，这个不是我请你来的。嗯，那个佛法那个问题多呢，那不是见你请开始啊，请开始，什么叫请开始呢？你用什么功，请什么开始。这个今天文化到这个地方，那么时间到了，打车吧。